锵锵三人行，刚才家辉说了句很有启发的话啊，阴暗是天生的，黑暗是天生的，光明是教育出来的。 对对，因为我们那刚才 人性本恶论， 嗯， 没有这样，我们讲到互相欺负嘛，因为我记得看过一些那个 video 录像，这是小孩嘛啊。AV 那个也非常阴暗哈，那个而且潮湿哈，然后那个两岁打一岁，一岁打半岁等等的打来打去，那个就是天生的嘛，就是那后来你教他这种是不应该的，甚至未来你自己是有危险的，可能坐牢，可能终身等等等等，那个就是教养出来，我们经常说教养嘛啊，所以阴暗一定是天生的。 哎，但是呢，另一种情况下，你觉得这个是本能还是什么啊？就是现在也有一个案子判在民间引起争议，就是说啊，这个老婆被人强奸了，对吧？这个是张某还是田某忘了啊？就是田某啊，田某的老婆被张某强奸了，强奸了之后呢？这个哎，不是，我跟你说的更具体一些，要说细节，要说细节是吧？ 谁的老婆？ 就是 先讲强奸那部分。 先讲强奸，对，张某就回家，在楼外头听到他的老婆在大喊：“不要啊，不要啊，不要啊！”是吧？ 嗯， 门已经锁住了。然后张某从窗户里一看，田某正压在他老婆的身上。 嗯， 于是张某蹭一下子从窗户里进来。 嗯， 这个时候田某赶快起来了。起来了之后呢，据说田某还向张某求饶，但是这个时候张某拿起菜刀砍死了这个田某，砍死田某，然后现在法院判他无期徒刑。很多人就觉得，哎，这样有血性的男的，这个啊，你那强奸老婆他把他砍死，为什么要判无期徒刑？这不是这助长了谁的威风呢？你们怎么说？ 我假如我是陪审团的哈， 嗯， 我从这个我常识，我没有太多的法律知识，我从常识来说，你这里边讲的有一个细节是最关键的，就是他已经停止了强奸的活动， 嗯， 已经站起来向他求饶了。换句话说，他不是在他强奸的过程当中他刀砍他的， 嗯， 在这种情况下，这个叫什么田某啊？ 对 啊，就是他是过分使用武力，就过分使用武力。 但是如果是你的话，你当时 hold 得住吗？ 不是， 你就说既然你就求饶了，那咱们就算了。 那当然不是算了，当然还是要报警，要依法处理他，处理他的强奸罪，这是一回事。但是你不能以此为理由取消他的生命，你等于私刑杀掉他了。 但是 我们以前讨论过嘛，这种情况最啊，因为是强暴不是通奸，对不起我记错，通奸的话通常杀掉老婆嘛，一了百了嘛， 对 嘛， 啥逻辑？ 那假如我觉得子东很有意思，说假如是陪审团哈，我就突然想，哎，好玩，假如我是陪审团呢，我会这样来看，第一个，看这种杀人的罪，谋杀不是什么杀人的罪哈。最高刑罚惩罚是什么？然后我从那个开始往下调，因为前面是说第一个对方是犯罪的，他叫强暴。 对。 第二个你是在当时也是协助，哎，假如你不出现，你不这样恐吓他，他可能不会停止啊。哈，还有当然也考虑他的家庭背景啊，他的心理状况、教育程度等等等等。那假如这种情况的最高惩罚是终身的话，那我当然不会判终身嘛，一定有考虑因素嘛。现在这种争议是说，可能是 判得太重， 对，判得太重是说不是说他无罪。而是说他没有考虑到其他种种足以让他减刑，不是免刑啊，是减刑的因素啊。就一句就说，哎，来，这个就是杀人这样。当然那些网民的反应啊，也是非常的父权啊。 对 啊，就是说，哎，血性汉子，老婆被人家碰了，你就一定要杀人，那种 就是看宋江的故事长大 的。对啊。 怒杀言不是，也有些人从理性的角度来分析这个事儿啊，就是说。这个确实有无过错正当防卫，但是跟徐老师那个说的很相似，就是说啊， 他这个侵害行为如果正在进行中， 对， 比如说他跳进窗的时候，这个田某还没下来， 对， 这个时候他把他砍死， 对， 那很有可能就算是这个无过错， 对， 但是有些网友就说了，你这个法理不外人情，你这不符合人情，难道说强奸我老婆的，我还说，哎，你别停，你别停，好让我把你干掉，对吧？就是，所以 那不是谁，对，不能画倒过来， 对对对对， 说没有，他已经下来了，还有他重新上去， 对对对， 重来， 我来吧，然后就是说， 你们这个 很坏， 你看啊。试想一个男人亲眼目睹妻子被强暴，会不会因为看见罪犯下来了，他的怒火就立即消退了？在这种事情上，正在进行和不得不结束与普遍意义上的停止犯罪，至少在情理上是完全不同的。你明白吗？他的意思是说，田某你不下来也得下来，这不算你主动的终止了犯罪。那当然，我这正主都翻窗户进来了，你还进行，你实际上你是进行不下去了，这跟你主动的停止了犯罪是两件事。谁都不能在丈夫已经进来的时候还要不停吗？ 但是你不是说刚才说他已经求饶了吗？ 不是，开始是扭打了一阵儿，到后来可能你又打不过，就开始是拿酒瓶子砸。他老婆是目击证人呢，就说他老公开始是拿白酒瓶子砸， 老公砸。那这个男人就是这个罪，就是强奸犯啊， 啊， 他有没有武力袭击他丈夫？ 扭打，有扭打。但是我估计啊，大概有点气馁，总这种情况， 太累，太累， 心不能两用， 对，有点 心不能两用， 有点心虚嘛，总是。而且就是这个网友的意思就是说，如果是绑架案，罪犯放下了架在受害人脖子上的刀，这个算是他终止， 对， 可以让场面 你不能杀他， 平静下来，这就可能让场面平静下来。而从床上下来，常人肯定无法立即息怒。说这种跟他主动终止犯罪行为他们认为不同，而是说这算是人家老公来了，你被迫你不下来也得下来。 总之了，张某是强奸罪，田某呢这个使用武力啊， 田某强奸罪，我 张某强奸罪， 反正 是不是 张某强奸， 哎，张某强奸罪， 田某是丈夫 罪成啊，啊， 对， 田某呢这个用武力过度就 那你中间有关键扭打的程度在哪里？那个丈夫可以说， 假如他能够证明，对，就是说这个田某说证明，我要是不砍掉他， 啊， 他可能用刀砍我， 能把我也强暴， 哎， 那就 这越来越 难讲，太厉害了， 想象力， 哎，你可以这样说啊，到时候你可以这样说啊， 对，法庭上什么事情都可以， 哎，美国人说的啊，一根勃起的阳具是没有理性的。对，他可以做第一次，也可以对丈夫这样做，他可以这样来辩论，找我当律师，辩护律师。 有， 看来你有新的职业了。 对 对， 有这样的，有这样的。咱还是说这个法律啊，也是事实为依据，法律为准绳。这个意思是说啊，有人还提出，咱们不都爱举美国的例子吗？据说美国有这么一个著名的案例，就是最后呢，陪审团就没有重判这个父亲，就是一个强奸了他女儿的暴徒，在押解过程中这个父亲开枪打死了他，最后陪审团裁决这个父亲好像反正是没有那么重的罪，就远远不像咱们这种性质，就是判了个无期徒刑。有人也这么说，就说这种情况，哎，把老婆给强暴了，那么这个人的行为有没有可以减轻，或者说不至于判无期徒刑这样的一种性质？ 他刚才讲的对啊，我觉得他如果他死刑是如果他杀了人，他的最高的惩罚是10，他肯定可以减掉两三刀。 对，啊，对，我觉得 事出有因嘛。 对啊，应该就是从最高那个来减嘛，来考虑种种的因素嘛，1、2、3、4、5啊，老婆被强暴，当时有扭打，他生命受到威胁等等，一个一个减啊。一般审案判决， 你杀了一个人呢，一般的常理来说，第一种情况下你是没有罪的，那就是那个人也在威胁你的生命，对不对？那如果那个人没有威胁到你的生命，你把他杀了人，不管前面有多少道理，你总是有罪的。 你这个是一个前提。 你这个他还是属于自首的， 又可以减刑。可是判刑啊，除了说惩罚你的罪，从法律的观点来看，判刑有其他的作用嘛？就是警告其他人嘛。 对， 我杀鸡叫 杀鸡给猴看 啊，杀一只鸡给猴子看。OK。有句成语吧，忘记杀鸡什么 猴，杀鸡儆猴 啊，敬猴对。那个是有嘛，可是在这种情况没有需要啊，没有需要说哎杀了这个， 他这样判了无期徒刑啊，对于天下的强奸犯的警吓作用不够。 对呀、啊， 对对， 这一些网友就是这样、 对你这个对强奸犯警吓的， 以后人家强奸犯就你别杀我， 你别杀我， 你做一辈子。 你杀我对，那个被强暴的那个妻子的丈夫就是什么？再来一次，让我杀了你。 没错，就 是对。咱们接下广告，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你说的话好像是开玩笑，但是也不一定，也有可能啊。就是假如这个强奸犯的身份跟这个杀人犯跟这个被强奸的是有明显的差异不同、这个我们不知道，对不对、那你说他可能局里有人什么，不，这种事情也难避免。不过现在好在我就是我们的网络啊有时候是一塌糊涂，对不对，我们都觉得很脏很什么，但是目前这种司法如果出现很明显的争议啊，我觉得网络起到了一个很好的一个补救作用，就是说你判一个东西，你比方这件事情引起大家的注意，如果没有网络的话，那就是在一个很小的范围，一个乡一个镇一个市的一个法院，跟这个事情有关的人才知道，最多就是说哎呀这个有点奇怪吧，他太重吧，其他人不知道。现在由这个东西变成了一个公民的法治教育，所以现在的法院啊法律啊什么东西，就算你局里有人，就算你有很高的人，你也不能乱判，你也不能太离谱，对不对？你因为你的现在都要上网的，你判决的结果都要上网的，对不对？ 对，有些时候也不能全听网友的，你这个那你要说另一起他们说的就是另外一些话了，就是你知道这个广州嘛，最近就哎这又唤起人们就说呀，就是叫专车，叫这个什么这些什么滴滴打车呀优步啊，这些不是这一个社会问题吗？现在光我听到的已经是第二次了，就是说专车司机涉嫌性侵女乘客。然后呢这个是一个说一个女的喝酒喝到凌晨3点，然后呢叫了一辆专车，实际上呢她就上了车呢就睡着了，大醉睡着了，醒过来的时候发现是在宾馆的床上，身边一瞅，哎，就是那司机啊。这下好，但是当然这个司机还是把他送回了他原本的目的地， 没收钱吧？ 啊， 没， 可能还给小 费， 可能给小费。然后这女的回到家，想了半天啊，报了警。那么好，这就现在这个司机，而且有前科。就当年，所以为什么就说这种专车呀，我就是说甭管你是不是啊一个先进的一个更便民的一种生活方式，其实他的资格，这个司机的资格， 这个专车的，我问句我不太懂，这个专车的司机是他是业余帮人家搭车呢？ 有很多这种情况，就是我自己有个车，那么我也可以，当然也有别的， 他加入了一个这个网络的组织， 对，就是这种专车。所以现在你要说这个事儿，你要说都听网友的，你看那个网上那个一碰见这种涉性的案件，底下就 狂欢， 不是狂欢，就是他底下聊的那个，你也不能说他完全没道理，但是极其歧视女性，就说哎你喝大醉了你怎么知道他是强奸呢，对吧？什么你当时就不省人事了，然后你醒过来是在一个宾馆房间里，就说就又变成那种观点了，说你一个女的你喝醉喝到凌晨3点喝成这样，你自己一个人叫专车打车，你自己不知道危险吗？哎，就是和就很多人 自己知道危险是一回事，你强奸那是另外一回事，你就算 再者说是不是一定强奸呢？ 你喝醉了， 你在一个人，我不知道这个法律的定义怎么样，你在一个人失去知觉的情况下，你跟他发生性行为，当然那方面可以说你是强奸，这一点 他是吃亏了。这个里面当然要经过审判，包括要检查了身体，因为假如在不自愿的情况下会有伤痕嘛，等等，甚至有录像等等。 那不是，我的问题是喝醉了，所以发生了类似于自愿的当时的情况， 没错。 那么但是醒过来了，那是违背个人意志， 我觉得是强奸。 哎，你跟某律师的看法是一样的，就 我觉得 有个律师认为， 我们没办法 就可以认为是强奸。 没有，因为没有，首先是说那个女的告他是强奸嘛，前提是告他是强奸嘛。那我们说，哎，按照一般情况也有可能，特别那个有前科，对不对？有前科，有性侵害的前科， 不是盗窃的前科，倒是没有性侵害的前科， 有前科。然后当然强奸的可能性是存在。可是法律上面应该是无罪推论，你没有罪的， 不， 你要证明。在大陆我不晓得，在台湾跟香港，特别香港，无罪推论哈，你要哦，你告他强奸哈，你要证明他有强奸。可是，在这种情况下，我的意思是说，那个女的就比较吃亏，比较困难哈。除非你身体真的检查出有肉体的伤害。 这男的供了没有？ 对 啊， 男的供了没有？ 这男的就说不承认是强奸。 对啊， 不， 这男的是 他承认有性关系， 有性关系， 啊啊、 但他不承认是强奸。但是确实某律师讲，如果这 那男的已经走不掉了， 这个咱们大家都要注意啊，就是说在某种情况，这就是这个律师说呀，在一方喝了酒意识模糊的情况下 对 发生了这个性行为，你是很容易被人告强奸的。 对，可是我意思是说，假如我想象这种情况在香港跟台湾哈，是说你要证明我当时是喝了酒模糊了，你占我便宜，你要证明这一点啊。 不，佳慧， 那个男的 已经承认了。要是那个男的说我没有发生关系，我只是把他送到宾馆，那现在女的要证明他是强奸。男的现在的争论只是同样的事情，男的认为你女的睡着了，我跟你睡觉，你是自愿的，也许他当时没有任何反应，也许在他看来就是自愿的。但是据我所知道的法律常识，只要他是因为喝酒或者吃药，总之他在丧失理智清醒的情况下，你跟他发生性关系，这就很大可能他可以告你强奸。 对，但是这个就女的坑人太容易了也。 是， 你明白吗？ 不，这怎么叫女的坑人太容易？这对男的来说是一个基本提醒。你要碰到一个女的，你哪怕再喜欢她， 不是 她现在失去， 不是一个女的喝的大醉，跟你投怀送抱，一夜情，完了之后醒过来，说， 没错， 她是违背我意愿的，我当时喝醉了，那她是强奸。你怎么判断呢？ 这种法律的确是男的很危险嘛，高度危险。 不是投怀送抱又是另外一回事。投怀送抱你指的是可能他们本来认识是朋友什么，你现在是司机哎，后面是个乘客哎，人家喝醉酒了，我觉得我就讲不通。这个只要这个男的是正常的， 文涛是 讲你这一觉睡的，你就是 对那个情况是没有 这一觉睡的。 说回这案子，假如那个男的认了，那没办法。我意思是说，假如不能只因为有性行为就告他强奸，他跟你说当时他是自愿的哈等等。那说回文涛的担心哈，OK 哈。 这是我们俩共同的担心， 男的当然吃亏啊。所以别忘记啊，像美国我没记错的话，我不确定，后来我没有跟进那个新闻哈，前几个月的新闻，有些州在立法是什么呢？他投怀送抱后悔，他有权利后悔。假如他一个礼拜内还是三天内后悔，他可以去告你。 真的？ 告你。那报纸的新闻是这样哈，我不晓得有多真实，可以去告你强暴。所以呢，也有些团体出来说，哎呀，那人类的文明到这个地步，是说我跟你亲热有亲密行为之前，我签个约，啊，签名，先签名，你自愿，而且你不会后悔啊，又这样才安全。 哎，对，这样才安全。 把所有的浪漫、所有的勾引、所有的诱惑全部抹掉， 你说是多少？多少后悔期？多少 啊？ 后悔期多少？ 我。那个新闻三天还是一个礼拜？ 三天，对，美国很多商店也是七天可以退货嘛。 总不可以说一个事情隔了三四五年了，到时候跑出来说哦，当初是强奸。 哎，你不是当时莱文斯基 就留着裙子呢？啊，你几年怎么样？ 那个叛逆性骚扰啊，这个有一个美国电影嘛，结果就是靠了一个电话，正好无意当中打开录下了这一段。嗯，是那个女的跟那个男的说，那个男的说 no no no， 记录下来了。哦，所以家辉啊，你要安全碰到这种情况。嗯，拿那个苹果放在这里，把全过程都拍下来，投怀送抱就好了吧。 你早点提醒我，我过了危险的年龄了， 所以 我已经超过五十了。 到时候一放出来，你看你完全家辉是受欺负的，对不对？ 对，家辉 实在没办法啊。 对，以后得还得常拿着公文包，是吧？哎，谈谈话，谈谈话，最后谈得入相，咱先签了这个。一个星期内不准追究。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家辉最近对美国的法律也有自己的不满，是吗？ 不是不满，是因为不仅是男女之间的关系，是整个美国这几年啊，整个向右转 ，right turn， or turn right， 向右转，那种种那个我们觉得哎，不应该出现的保守啦、啊、等等了、啊、哈，甚至有人说侵犯人权哈、啊，的法律规定。意识形态出来嘛，像有些大学就好像立啊立定规例，不准学生跟老师谈恋爱，或者说倒过来不准老师跟学生谈恋爱。以前不是不准，以前是不鼓励不建议。假如你有谈恋爱哈，比方说我是子东的学生，他爱上我同性恋、我无法拒绝 ，OK 哈，我们要报告给学校啊，徐子东爱上马家辉了，我们有关系亲紧密的关系，那要把我从子东的班上面调开啊、或者说我不能再找子东当论文指导教授了，以免有权力的瓜葛，以免我根本是不情愿的、原来他欺压我等等。现在好像有新的规定是说 ，OK。您根本我不是你学生，只要你身份是 faculty 是老师，我身份是学生，这不能谈恋爱， 彻底断了家辉的生路。 对，哈佛最近有规定， 这个 我们都处理过这类的事情，我们这里有人投诉啊，有这类的事情，我不是还做了几年系主任嘛，啊，就是我用的方法是跟他一样的。就是说 ，OK， 你这个年轻的助教，假如真的有女学生喜欢你，你也喜欢。那第一个你是严肃的，你不是玩玩的，你严肃的，那你就调开班了，你就不要让你的学生在你的班上，因为这样的话对其他的学生不公平， 对， 因为其他学生就会觉得你照顾他，对不对？给他好分数啊。 你这叫你现在这么说，鲁迅到今天就活不下去，是吧？ 鲁迅 那就是跟学生和徐广平啊，对吧？ 不仅鲁迅呢，打开一部民国史， 对 不对？ 全是师生恋。所以我现在觉得有些事情啊，就是不能光讲政治正确，就是因为政治正确啊，跟现实层面的很多事儿不一样。比方说，老有些这女的，我就再说。说比如说啊、哎、说有人说我们坐地铁我们就不能穿得太暴露，是吧？你们男人为什么不管住自己的欲望，对吧？为什么难道我们穿得性感出去就不可以吗？哎，就是说我有时候觉得这些女的啊，你真是你自己吃了亏只有自己承受，就是是啊，你讲的道理是正确的，但是你不知道你假设所有的男人都是有教养的良民吗？问题这不是社会的实际情况啊，你既然知道这个社会上有很多男人是没有教养的，或者是甚至是罪犯，那么你作为一个女人，你比如说你喝酒喝到凌晨三四点，你就最好不要一个人坐车嘛，这跟什么男女平等不平等没关系，否则你给人奸了，那你当然不能说你有责任，但是你已经吃了亏了。 我们讲的是男女问题啊，其实是中国的一个社会现实，就是城乡交接部。什么叫城乡交接部？我还不是在讲空间，我是在讲文化的意义。就是因为城市的很多，那就是我爱怎么穿，我松几个扣子，不关你的事。那大城市是你酒吧，大家都知道，对吧？女的穿，男的不会。但是你知道这个在农村不是这样啊，这个多少年大家文化是这样，你要是弄成这样，那就说明你是在勾引我啊。我就得呀、啊，要做出点反应，否则不尊重你啊。所以 是吧？ 所以这个城乡 这么有修养吗？ 对，所以你是去兰桂坊的衣服，你去搭一个地铁跑到牛头角，那这问题就来了。这个所以城乡结合部， 没有，可是他们 结合部有这么善良吗？真的， 你讲的那个事情，一个司出租车司机跟一个女的，你看那个女的半夜三点喝醉了上出租车，她是上了一辆文明之车，相信你是一个现代社会之人， 对。 可那个司机呢，是一个 那些女的 是一个有前科的， 那些女的抗议也有立场的。他觉得你政府应该放资源来保护我们。我以前 接着为您播出健康新概念。 Take back the light， 把街头抢回来。